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两次婚姻。为什么他的父亲会在81岁高龄选择离婚呢？ 嗨，今天你出去了吗？这路也够堵的，我以为错过了清明的正日子，路还能好走点。 今天有的路段是有点够呛。今天去扫墓了？ 啊，我给我妈和我老公扫。 啊，你爱人他？ 没事，都快20年了，是生病去世的。 哦， 我听人说扫完墓最好不要直接回家，在人多的地方逛逛再回去比较好，所以我就逛到了现在。不过还是不想回家，我爸见不着我，估计他也自在点。 你现在和你爸一起住啊？ 对啊，女儿也成家了，我爸也80多了，虽说身体还行，但是还是得有人看着点，否则指不定还会办出什么糊涂的事儿来呢。 嗯，那怎么听你的语气好像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 我爸曾经把我们全家人都伤了一个遍 啊。 唉，而且啊，他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20多年前我妈突发脑出血，半瘫在了床上。那年我爸正好59，他是个局级干部，为了照顾我妈，他主动退居二线，每天给我妈做饭，还抱着她上厕所，睡前帮她洗澡。我和我姐周六日也会过去帮帮她。 你爸这做的不是很好吗？怎么会对不起你妈呢？ 是好啊，可是我妈刚一去世他就 找新老伴了。 找新老伴我都不反对，关键是看找谁，什么时候找。我妈刚去世20多天，我爸就领着一个40来岁的女人回了家，才20天呢，我爸那会儿可都快70了。可我爸却说他是个男人，10多年都没碰过女人了，而且还说对得起我妈了，所以后半生他想找个喜欢的人一起过。 嗯，其实吧，你也应该理解，老年人也是渴望情感生活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和我姐都不反对他找老伴儿，我姐还想把他们医院的那个药剂师阿姨介绍给他呢，可是我爸就是认准了那个40来岁的女人。 那你是觉得这40多岁太年轻了是吗？ 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人品。你知道那女的什么来路吗？她是个寡妇，之前就跟好几个男人好过，后来又跟我们后街那家小超市的老板过了10几年，但也是没名没分的。她还有2个不知道跟谁生的儿子，大的都18、9了， 没上学也没工作，老二也十五六了。认识我爸之前，那超市的老板出车祸死了，那女的想继承超市的继承权，没想到人家家里早就预防着她了，拿出好多证件证明她跟超市没关系，把她给撵走了。所以说她找上我爸无非就是看中了她的退休金，她这是给自己找饭票呢。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把你的顾虑跟老爷子说了吗？ 我说了。唉，可是我爸呀真是鬼迷了心窍，那段时间那女的天天来找我爸，只要一听到她在楼下喊，我爸就兴奋的连外套都顾不上穿，就下楼找她。最过分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竟然看到那女的躺在我妈的床上，当时我火就上来了，直接把她赶下床。那天我还把我姐也叫回来了，想和我爸正式的谈一次，可我爸却骂我发神经，说那女的只是头晕想躺一会儿，你妈的床又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哎呀，看来热恋中的人很难考虑别人的感受。 哼，还考虑别人的感受呢，他脑子当时都被所谓的爱情烧傻了。他还说小张对他特别好，别人他都看不上，还让我们俩别管他的事儿。我一急就直接问他，那你老了以后还要不要我们姐俩管你了？他竟然说以后他生老病死都不用你们管了，这不摆明着为了那个女的连女儿都不要了。我和我姐当场就哭了。 这难不成之后他就真的不理你们了？ 当时还没有闹得那么僵，我看他不听劝，第二天我就直接搬到我爸家住了。我爸一看我那样，当天晚上他也让那女的带着自己的洗漱用品进了家门。 嚯，这老爷子真是跟你们杠上了。 我也没示弱呀，等那女的洗完澡我就跟她说你回家吧，那女的竟然说是我爸让她住的，最后就我只好跟她撕破脸了。 你不会跟她打起来了吧？ 哼，没有，其实我还有一招呢，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真不想用。 什么招啊？ 其实我爸住的那套房子呀是属于我的，当年我老公去世后，我爸看着我可怜，就把他住的那套房子送给了我。我姐也没和我争，因为她条件比我好得多，而且呀，还是她劝我爸去公证处做了房产公证。 难道你后来以这个理由赶那女的走了？ 我是跟我爸说的，我说我以房子主人的名义告诉你，如果你非要和那女的住在这个房子里，那必须有结婚手续。本来我就是想给他出个难题，让他死了这份心，结果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和那女的去领证了。 啊！ 不仅如此，我爸竟然还跟我说新房就设在他的大卧室里，而且当场就让我把房子还给他。 哎呀，其实你一开始啊就不应该用房子来要挟他，这老人倔起来很容易耍小孩子脾气，但我觉得应该也是在气头上才会那么说的。 气头上的老小孩也会把亲生女儿告上法庭吗？ 什么？他还告你了？ 对啊，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我爸想通过法院把房子要回来。你能想到我当时的感受吗？他这是要把我逐出家门啊。 哎呀，有必要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吗？ 你觉得这可能是我爸自己的决定吗？一定是那个女的在背后煽风点火。唉，不过我的心也彻底寒了，也再也没闹。你想打官司我就陪你打呗。到了开庭的那天，我爸在法院见到我脾气竟然又软了，跟我苦口婆心地说，今后啊又不能和你们姐俩一起过日子，总得找个伴儿。小张比我小18岁，年轻又能照顾我，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他呢？哈哈，我就问了我爸一句话，我们父女的感情还不如你才认识一个月的女人，我们在你眼里又算什么？ 你爸怎么说？ 他说我说的有道理啊，所以他其实已经撤诉了。 啊？ 他不要房子了，但是他要把他的存款都拿走，然后和那个女人去成都买套房子养老。他只是希望 以后要是再回来短住，还可以住在我的那套房子里。 他是认真的？他们真的去成都了？ 是啊，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在都江堰买了套房子。之所以在那儿买，也是因为我爸过去的一个老同事啊，也在那边买了房子，住得很近。因为我也认识他，所以就经常从他那里打听我爸的消息。唉，虽然这事儿闹得这么僵，但他毕竟是我爸。我听那个老同事说，那女人的两个儿子也跟了过去，大儿子在成都找了份工作，二儿子继续上学。后来又过了两年，我的气儿也消了，就问到了我爸的手机号，想跟他说说话。电话刚接通，一听到我的声音，我爸就哭了。可是还没等他说话，电话就被那女的抢过去了，对我恶狠狠地说，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有事他会直接打给我的。 终于是露了原形了呀。 我一开始就没猜错，那个女的根本就没安好心，我爸已经彻底的被她控制了。她的退休金那么多，在都江堰绝对过得很好，那女的就是怕我把我爸接回去啊，断了她的经济来源。后来我爸那个老同事又回来了一趟，跟我说了一些我老爸的情况。他说那个女的其实身体并不好，高血压、糖尿病，还割过一个肾，每年都要去住好几次医院，这钱都是我爸掏的。而且我爸还要没日没夜的照顾她，我爸都70多了，而且都江堰的那套房子啊，写的也是那女人和大儿子的名字啊，说是什么打算以后结婚用的婚房。 这女的还真是把你爸吃得死死的呀。 你说都到这份上了，我爸应该清醒了吧。可是我们真是多余关心他。 怎么了？ 后来有一次我姐单位组织去四川旅游，他就想着去看看我爸，我也很支持他，我还给了他1000块钱让他转交给我爸。结果我姐敲开我爸的家门后，是那女人的二儿子开的。我姐只说是我爸单位派来看望老爷子的，那个二儿子还挺热情的，说我爸和那个女人去新津看房子了，因为二儿子在新津工作，二老心疼他来回跑得太辛苦，就决定在新津给他买套房子。哼，我姐当时气得转身就走了，路上还给我打了电话，说再也不想去看我爸了。我们那么关心他，他还上赶着给别人的儿子买房子。 他会不会也是被那个女人胁迫的？ 不管是被胁迫还是洗脑，我当时真的再也不想管他了。他要是开心就让他这么过下去吧。可是就在那年冬天，我爸的那个老同事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三亚住院了。唉，我俩还是心软了，立刻坐了飞机就去了三亚。可是在医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爸，我打电话给我爸的同事，他说我们出发去的当天他特意打电话给我爸，说了我们去看他，但是因为我爸耳朵不好，后来是那个女的接听的。我当时一听我就明白了，那女的肯定是不想让我们见到我爸，才把我爸转移了。 这不就跟绑架没什么两样了吗？那你们后来也没有找到他们？ 没有，不过又过了一年，我们终于见到他们了。 在哪儿见到的？ 他们回来了。那天我和我姐正在楼下散步，就听见有一个女人在大声地骂街，我们一看就是那女的，正在骂我爸下车不小心夹到他的手了。我和我姐赶紧过去，我爸见到我们表情有点尴尬，说是老干部局通知他们这些老干部必须本人回来签个字，所以也没和我们打招呼。唉，7年都没看见他了，他真的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 那女人什么反应？不会还想躲着吧？ 还说呢，他整个人都紧张兮兮的，说我们就不回你家了，办完事儿就走，下午还要赶火车呢。 那你爸呢？也不想回家吗？ 对啊，他也说时间紧就不回家了，正好也都见到了，所以说我爸还是心甘情愿地受那个女人的控制。唉，看着他们越走越远，我眼泪都下来了。我姐还劝我，这是咱爸想要的生活，随他折腾吧。 你爸他最后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钱被榨光了，被那女的甩了？ 那都是2015年的事儿了。那年我查出了子宫瘤，好在是良性的，但是最好还是切掉，所以我就在我姐的医院做了个手术。麻药劲儿刚过，我爸在老干部局的同事就找到了我。他说就在我手术的那天，我爸和那个女的又回来了。他们跟老干部局的同事说，两人年纪都大了，也没有精力照顾对方了，所以两人就协议离婚了。 哎呦， 那女的还说，为了保证我爸的安全，所以才亲自把我爸送了回来。我爸同事就问，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送回女儿家？那女的说，当时闹得那么僵，怕现在见了闹得不愉快。然后那女的就这么甩手走了。 这真叫卸磨杀驴啊。 那天啊，我姐本来想把我爸接到她家住一段时间，我爸死活不去，坚持要住在和我妈一起生活过的房子里，还说他都打听好了，天津有家养老院条件还不错，用自己的工资能支付费用，他不会连累我们姐俩的。 他这是再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 可不，你想我们怎么可能让他去住养老院啊？第二天我爸来医院看我的时候，我和我姐就当面跟他说了，您哪儿都别去，我们俩会给您老养老送终的。听到我们这么说，我爸眼圈都红了，说对不起我们，让我们别记恨他。那年我爸都81了，我心说您老可算是活明白了。 哎呀， 我出院以后，我爸就和我一起住了，因为伤口还疼，所以我爸就开始负责我的一日三餐。我要给他钱他坚决不要，说自己的工资花都花不完，他还监督我每天下床活动。说实话，那段时间我真是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后来我好了差不多了，就开始给我爸做饭，他也恢复了自己的作息，早上7点起床读书看报，然后就是散步见朋友，晚上8点啊准时睡觉。 多好呀，他也总算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了吧。 他要是真消停了就好了。 啊，他怎么又不消停了？ 他这刚踏实了1个月，却让我给他买个智能手机，说是想学学上网，可实际呢他还是想跟那个女人联系。 什么？ 他这听力不是不行了吗？所以打电话也听不清，买手机就是为了给那个女人发微信。我发现以后真的是火了，我跟他说，那女的10年间花了你70-80万，你也给人家儿子买了2套房子了啊！眼瞅着任务完成了，他就把你给踢了回来，你怎么还惦记着他呀？我爸也什么都不说，反正就是当着我的面他倒是也不发微信了，但是我还是发现他偷偷的回房间里给那女的打电话，听不清就喂喂大吼啊！直到春节的前一天，我又发现他给他打电话，啊，他还让我帮他听听电话里面说的是什么。哎呀，你猜电话里说的是什么？ 什么呀？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老爷子这下总算能清醒了吧？ 不知道啊。现在我一回家，他要么是在发愣，要么就是在唉声叹气。他怎么就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谁到底才是真正爱他的人呢？ 可能每个人啊，都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哎，你稍等啊，我想先送你杯鸡尾酒。 鸡尾酒，它是由 Bourbon Whisky、 糖、苏打水和苦精调成的，名字叫做活色生香。 活色生香，你不会是在形容我爸的生活吧？ 活色生香这个词啊，其实原意是形容花的颜色鲜艳，香味浓郁。喜欢艳丽的花朵其实是人的本能，就像你父亲对异性有需求也是他的本能。虽然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他应该找一个和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伴侣，但很遗憾的是，他已经被那朵看起来香气扑鼻的花迷住了，哪怕他是一朵食人花。其实听完你的故事，我真的很同情你父亲，他最大的需求不过是一个懂他的人陪伴着，只是所托非人呢、啊。其实他心里应该很明白那个女的的目的，可是他依然愿意自欺欺人地沉溺在那段虚幻的梦境里。你永远都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或许有个办法能让他自愿地醒过来。 什么办法？ 既然他现在身体还好，不如再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再多认识一些新朋友，让他的生活再丰富一些，这样他才能知道，即便已经接近耄耋之年，但他所拥有的依然很多，并非只有那一份握不住的虚假的爱情。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第二婚是在他81岁那年正式离的，原作杨海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马成、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我是李维刚， 留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有声剧《雅舍》，作者玄色，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1:30，敬请收听。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别约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数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00到12:30